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空多云转晴，午后的最高气温预计可以达到12度左右，天气明显回暖。由于扩散条件不佳，大气透明度呢整体一般，户外活动可适当的预防。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气温的波动起伏，请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呢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夜间湿度增大，能见度比较差，驾车要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白天高空受西北气流的影响，地面呢受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焦玲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北京房地产展示交易会组委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新闻发言人郑向东。郑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那么平昌奥运会呢刚刚落下帷幕啊，尤其是北京八分钟的表演，使我们对于北京冬奥会的期待呢是更加的迫切了啊。 对，北京冬奥已经进入这个咱们的日程了、启动了。 对，那么2022年的是我们冬奥会举行的年份啊， 大年初四开始。 对，那虽然呢可能还有这个4年的时间，但是呢在冬奥会的利好的刺激下啊，以怀来为首的这个周边的区域房地产的市场呢，应该说受到了催生的效益啊，量价齐升，成为了北京生态养生、休闲旅游投资客群最为关注的热点区域之一了。那么冬奥会为京津冀带来的利好以及呢发展前景如何，对于楼市会有哪些影响，那今天呢我们一会儿呢来跟大家聊一聊。 好的。 如果大家呢对于这些方面哈，尤其是对这个怀来附近有些什么样的置业的想法，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想跟我们进行交流，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那按照惯例呢，先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还是有请郑先生，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先看第一条，说加快区域的联动，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正在形成。从2017年的12月30号起啊，京津冀的互通卡可以在北京地面公交轨道交通线路上呢，以及京津冀区域区域内的接入省级平台城市的指定线路来刷卡乘车。至此啊，北京市公共交通基本实现与京津冀区域内接入省级平台城市的一个互联互通。那么这个卡呀，可以说是走遍京津冀的一种出行模式初步形成了。截至目前呢，三地累计发行交通联合互通卡是104万 张啊。对于这个事儿啊，反正我手里是没有这个卡啊。 我是听说过，也看见过，但是我还没有买。 如果这个卡呢，真是尤其是往啊这个往于这种京津冀的这样的人来讲，有这个卡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对，那个我们想这个经常出差啊，商务啊。包括像那个河北天津的到咱北京来，我们看到有的还在那儿每地铁里还买票，这样停留的时间就长。如果有一卡通能刷卡进地铁或公交，那它肯定通行的速度就大大加快，另外也便利了，是吧？也不用带现金呐、不用带什么。这个关键体现在咱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标志上啊，便于市民商务人士的出行。我想会大大的这个增加这个出行的便利性，也会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当然现在可能还不是全部的这个线路能开通，可能有一些逐步会开放。 所以他这儿提到，就是京津冀互通卡可以在北京地面公交轨道交通线路及京津冀区域内接入省级平台城市的指定线路来刷卡乘车。 对对对、对， 还是， 但是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的这个线路或者是这个车次啊会进入到这个平台上来，这样就慢慢扩大了。 对，真的是往来于京津冀的这些人如果有这个刷卡的话呢，真的是非常 方 便了。 好 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说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北京市政府呢对于198项重点的工作明确分工。针对社会关注的房地产调控的问题啊，北京市明确说严格执行各项房地产调控的政策措施，加强的市场监测和政策的储备，完成1200公顷住宅的工地啊，发展长期租赁市场，鼓励呢产业园区建设职工集体宿舍，推进呢以工地290万平方米共有产权房和600万平方米商业住房建设，形成市场供应的。 其实大家最关注房地产的就是这个包括价格，那么价格我们知道主要还是来自于供应。那么看从这个政府来看，今年的供应量还是比较大，特别是共有产权房，我们看已经占到290万，已经几乎占到这个商品房的一半。 对， 啊，包括还有一些是给产业园区啊，包括鼓励，有这个用地的一些这个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这个自建房，纳入到这个保障渠道里头。所以这个年轻人啊，包括在北京，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啊、园区的一些这个阶层这个打工的人群啊，可能会越来越得到这方面的一些实惠。 像这些数字呢完全可以说明就是说住有所屋啊， 对， 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哈。 对对对， 大家也看到了，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完成了1200公顷的这个住宅工地啊，这是还是大头，还是大头。 对， 来发展的长期租赁市场，鼓励呢产业园区建设职工集体宿舍啊，另外已经推进了工地290万平方米共有产权房啊， 对， 这个数字真的是不小，290万平方米来建造这个共有产权房。 而且这个基本上今年是做到直路平衡，要在一公里之内，也就是说在离着公交啊、地铁啊，很方便的地方。过去可能还有一些比较偏啊，虽然价格低，但是可能住起来还需要这个摆渡啊，或者是什么样。现在政府更多的注意到这个直路平衡，在产业园区内就不用来回跑了。你可能在北边上班，中关村，那你就在附近住。在这个大兴的这个生物医药基地啊，或者一些基地，那可能在大兴来住。这样大家就避免这个每天早晨我们看这个年轻人坐着地铁1个多小时、2个多小时的这种潮汐式的交通， 对， 就大大提高了效率，也提高了生活的质量。 没错，也使这个交通呢不至于那么的拥堵了。 对对对对， 实现这个直住统一。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的工程啊。当然说现在一下有特别明显的成效呢，还很难说，怎么也得有一个过程。 对，但是每年我们看到这样的数字和数据，包括这个开工的面积和土地的供应情况，就能够逐渐供应到市场来，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这方面的一些便利和成果。 我们看到了希望哈。所以刚才也提到了，你要建议呢有一些这个租赁市场哈要发展，另外呢要鼓励集体宿舍。这个集体宿舍很有意思，就像咱们这代人啊都感受过，就是原来住过这个单位的集体宿舍。 第一步就可能先给你这个分集体宿舍住。 对对对对，到了单位以后分集体宿舍，然后呢这个 吃食堂， 吃食堂，然后他还分给你房啊，分给你房，实际上那个 租给 就对，那个房实际上也是集体宿舍性质的。 对，筒子楼啊或者什么，结了婚给你一个小间。 对对，但是现在这个职工的集体宿舍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性质哈。 可能也有单身呐、也有结婚的，多种的这个生活需要，但是呢。总的来说是保证你住的离上班的地方近一些， 对 对, 对， 交通便利一些，甚至以后可能还会有像这种大的产业园区啊，包括大家前一段呼吁的，甚至有这个托儿所啊，我们过去这个大的机构单位大院里头都有这种服务设施， 对， 那以后可能政府还要在这方面再进一步加强， 嗯， 来满足年轻人工作。这个生活、家庭各方面的综合需要， 所以从这点看得出来，过去的有些东西不能够全盘的否定哈、有一些适应现在发展的一些东西还可以拿 回来，还应该继承和发扬起来， 继承和发扬。当然，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会有些变化哈。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海南啊，春节期间的商品房的销售是3.54万平方米，那看来还是不错啊。这个海南省住建厅的统计数据表明说，春节期间呢。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金额较去年春节是有所下降，那么销售的均价呢基本持平，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是基本平稳。2018年的春节期间，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是3.5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53%。那销售金额呢是5.82亿元，同比下降53.1%。那销售均价呢是每平方米16442元，同比下降0.2%。 海南大家都很关注，这两天看到有的因为这个还没回来，交通啊等等，因为确实它是 出现一些问题， 过节的时候去的人非常多，那么这几年我们做房地产展示交易会，海南的这个房子也非常多，北京老百姓也非常欢迎，那么今年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从这个数据上来看，价格呢也基本上持平，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由于这个全国的人民都往那儿拥啊，在这个春节几天，他的生活费用啊，包括交通啊，各方面条件还是这个不能尽如意，因为他又不可能像我们北京一样是个，加大这方面的建设，它是个这个度假型的城市，人都走了，又没人消费了， 对， 所以这个也就造成浪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说大家要是关注旅游度假的话呢，除了海南，实际上还可以关注我们。其他一些区域也可以更放宽一点。刚才和主任在聊天，现在养老度假也可以选择山东啊，这个包括云南啊，包括广东一些区域啊，其实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些选择。代替这个过冬的这个我们北方的这个寒冷的一些气候条件，它可以避免。所以我们4月12号还要开着我们的展会，展会上也会有。海南还会有云南、山东，全国各地的，这个度假房，大家可以更多的挑选。 是的，实际上海南呢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啊。 对。 但是大家全都涌过去的话呢，就造成了它这个地域的一种拥堵，就透支啊。整个城市的这个设施的一种透支。 对。 其实它不至于像前些时候啊产生那样的一个后果。当然这里边有气候的原因啊等等的都有。 对对对，各方面原因。 各方面都原因。但是总体来讲，就是大家呢往往就是全都涌到海南去了。 对。 我觉得 一窝蜂了。 一窝蜂了。其实你选择这种度假休闲呢、也不见得非得是那一个地方莫属哈、 是是是。 说到这儿呢，刚才呢这个郑先生也提到了，咱们北京的这个房展会啊有两个是非常有名的，就是 春季和秋季 的房展会。 对。 其实大家呢可以，当然现在这还没到日程上来呢啊，得到这个 4月12号、15号。 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对。 如果选择这种休闲度假的去处还是非常多的。说到这儿，你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也发来了微信啊，说现在有些朋友呢在海外置业的，希望呢以后在节目当中呢收听到其他国家房地产方面的一些信息，例如价格呀、税收啊、法律啊、政策等等，这样呢更能对比分析国内房地产的发展啊。行，这个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安排这方面的内容。 其实呢，我们房展会也是有很多海外的项目，大家也可以 关注一下， 到我们有微信啊，有其他的这个官网， 对， 大家可以搜一下，可以看。时间是4月12号，大家可以去北京展览馆去这个 找这样的项目 哈、 啊，听这个讲座。 好的，那说到这个京津冀的互通卡呀，你看刚才咱们说了，你也没有，我也没有啊，但是人家真有的。有这个阿比峰说了，说春节呢，我特意买了一张京津冀公交卡，说北京办的，去了天津。一个区别是，公交互通卡呢，在北京任何一个地点都可以充值，在天津呢，只能在一号线地铁的这个站点充值，别的地铁线路呢都不能够充值。这京津冀的一卡通在天津还是不够方便，但是看来在北京还是可以的。 对，在北京可以。可能会逐渐这个它有个系统啊，有平台啊，包括技术上后边还有一个 越来越完善 接入，哎，越来越完善。 另外， 总之有了，这是个好事儿。 对，另外阿比峰，你去河北了吗？你在河北用了吗？ 对， 如果有这方面， 河北石家庄也有地铁了。 对对对，有这方面经历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 公交也很发达。 总体来讲，这个互通卡，京津冀的互通卡哈，让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个京津冀啊是一个大的一个发展圈子了。 对，总书记也讲了嘛，交通先行，现在包括高速高铁到雄安的。然后机场，甚至这个京张高铁，我们一会儿可能还要说到，就是整个这个京津冀的交通的密度，这个包括这个海陆空的，这个便捷性，它其实不光是为我们个人出行，它整个带动京津冀产业，这个工业包括物流的发展，那么促进它的这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体化和协同发展。 对，所以我让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距离已经不是距离了哈。 对， 好，那我们再来往下看，说一二线城市呢，成交呢是比较清淡的，返乡置业促三四线楼市更加的活跃啊。从15号至21号春节期间，全国呢162个城市当中，只有19个城市仍有住宅成交，其中的一线城市有北京和上海，仅仅成交了11套，二线城市有6个成交了290套，而八个三四线城市及三个其他类别的城市共成交了236套新建的商品住宅。那春节期间的一线城市楼市延续节前的清淡行情，三四线城市的楼市呢则比节前要旺盛一些，持续多年的返乡置业热度或犹存。其实在今天的时候我们曾经做了一期节目啊，就是说如果大家比如在北京哈、啊、创业，然后呢在这期间回老家了，其实在回老家这个时候呢可以看看当地的一些楼市的情况哈、啊、如果好的话 很多看了都就买了， 哎， 或者给老人呢、啊、或者给自己将来那个这个有机会再回家乡发展啊，提前做一个这个置业上的安排。 对，因为现在在北京发展的呢，他有些人也并不是说就以后在北京养老了定居了，他不是，他可能是一时的 阶段性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特别适合在老家啊，在现在这个房价还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赶快置一套房子啊。这个在你的家乡呢留一个根也挺好的，未尝不可。 对，现在就是刚才主任说了，这返乡置业已经成为一个潮流。因为国家实行这个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有很多区域啊有非常好的发展，现在高铁的开通，包括互联网经济是吧，包括这个共创的这种空间的这个提供，所以有很多三四线的城市呈现出经济非常上升的一个态势，那么它对就业啊，对于这个包括教育和医疗的配套啊也都大幅度的改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在这些城市其实生活，特别是在老家，自己家乡文化又熟悉，语言包括这个，这两天我们还看舌尖，这个食品是改不了的，是吧，这个文化是大家更能融合的，所以其实在老家留一套房子作为根，刚才主任说的，将来回去发展也好，还是现在先给父母改善居住也好，孝敬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关键是现在的价格还不高， 是的， 但是呢三四线城市也在往上涨，那么现在买应该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是的，因为呢现在啊咱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中国人的老传统嘛，叶落归根， 叶落归根、 啊、很多人都是最后还是要回到老家的。而且我在这个春节期间经常浏览这个朋友圈哈、大家都会这个晒一些在老家的一些情景，大家的感触都是说现在老家越来越好啊，家乡呢越来越诱人啊。 对， 所以呢有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心动啊，是不是要留在北京是不是要再回来，还是我留在家乡等等的哈。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家乡能够更好哈、啊、发展得更加的这个富饶丰富多彩的话，其实很多人也没必要你说千里之外非得挤在这儿过这种哈、啊、不是很舒心的生活，就没这必要， 生活压力又很大。 对对， 然后这个质量啊各方面呢也不够高，这个孩子啊教育啊 也是个问题、 也是个问题等等，所以我们说现在 特别还是国家整个经济发展，这个原来的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差距啊，越来越缩小。 对， 哎， 就缩小城市间的这种落差。 对对对，城乡差别和大一线和二线、三线之间的差别，其实在逐步逐步在减少。 这点很重要。其实你这些落差的减少了，你就不用担心，比如说都拥到这个一二线的什么大城市来了哈。 对对对， 人家本来那个家乡就很好，干嘛要来呢？ 对， 是吧？如果就是说落差特别大的话，你片面的去疏解人口，真的也不好梳理。 对，过去是因为有些经济还没跟上来，就业机会啊、产业啊，包括大学毕业生啊，可能都涌入到北上广深来。但现在看这些地方，我们看到包括由于互联网的兴起，是吧？电商。哎，现在这些地区的这个就业和发展非常好，然后呢，生态也都比甚至比我们北京还好，生态有山有水的地方在南方非常多。 对， 哎，那么这个也就形成了返乡置业和在家乡置业的这样潮流，这也是数据这个背后的我们说。它的这个逻辑所在， 没错。你像这个返乡置业啊，现在已经有苗头了。所以呢，在这里真的是提醒啊，一些这个外地的朋友在北京创业的，其实呢，可以选择，不见得是你家乡，或者是选择一些你喜欢的地方，真的可以在那去置业啊。 对对对，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32月首降，一月的楼市呢，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说24号啊，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8年首月70个城市的房价数据。那国家统计局呢，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分析说，在分类调控因城施策的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继续作用下，一月份的70个大中城市的商品住宅它的销售价格是稳中有降的。 这个今年的这个我们看到32月来这个数据表明我们调控的这个从中央到各地方政府的决心，就不是一时一事的调控，调控可能要长期的，要分成施策，但总体的目的是保证一个房地产市场的稳定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看从现在看，这个在过去涨得比较快的地方出现略微的一些下降，那么还有一些地方也在这个涨幅也不是很大，所以整体来看我们全国的楼市在18年应该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所以现在也有一些专家也好，还是我们业内的这个朋友也好，包括观众，这个普通的购房者咨询我们也非常多。我们给大家建议，就今年如果你看得好，确实为了住，不是为了投机啊、炒房的，那就应该比较合适的一个机会可以购买了。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对，因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呢，应该说房地产它的价格呢还是得到了抑制哈。 对， 另外呢就是说句真心话，今年2018年呢，应该说还是一个房地产的大年。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呢，国家的这个土地的哈，应该说供给还是相当丰富的， 对对对， 相当多的，所以呢，既然呢，这个地块这么多，那么2018年肯定有很多的项目就会出笼，所以大家呢选择的余地就会非常大。所以刚才郑先生提到了，如果在2018年大家看到适合您的，其实说起真心话，您就 该出手 就出手， 能那个有这个经济能力，也能这个做这个贷款的，那应该出手了。 有些人呢可能不出手的原因呢是觉得我再等一等，再看一看看它的房价是不是还有滑落的可能。那您对此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要是自住的话呢，就是没必要因为整体来说整个市场会比较稳定。即使有个别的区域或板块调整，比如说咱们二手房可能某一个区域因为不是学区房或者什么样的价格有一些波动，但是波动不会太大。 对， 所以对于你来说呢，我们现在大部分人买房还是为了自住和改善。那要为这个来说呢，那就早点改善，你还能早住上呢。你在前一年或者再等明年，那你又晚住了一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跟我们买东西一样，可能你买个衣服，你不会考虑它明年会不会降价，反正我现在就要用，是吧？价格呢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波动，在这种正常的市场情况下，你能买该买的就早点买。 我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啊，比如说咱们国家的房地产行业呢有咱们国家的特点哈、它有一个宏观调控，它不仅仅的是看市场的。 对， 所以呢，如果这是说滑落的特别厉害，降的特别厉害，那宏观调控肯定要松一下，它不可能让你这个有这样大的变化。 现在看还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说这个一线城市甚至省会城市应该还没有这个下跌的这种。 对呀、所以它就 它只是微调一 点点，微调一点点， 微调，我觉得32月这个包括1月份，它 它也有一个快临春节了，除了海南是一个交易旺季之外，其他的大家都忙着回家，可能过完年再说吧。它这个本来这个一月份也是个交易的一个淡季， 就是一个淡季， 所以这个稍微这个月稍微下降一点，并不能代表，比如说过完年后，二三月份还继续下降，也有可能会略微有所上升。 对， 但是整个政策保持的，包括政府调控的，它都在一个合理的空间和范围内， 没错， 不会出现大跌，也不会出现大涨。 对， 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判断。 所以有些人呢，可能侥幸哈，觉得我再等一等啊，会不会有大跌或怎么样？这种想法你就放弃吧。 对，我觉得这个就 因为我们有宏观调控在这儿， 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大起大落的情况。 好的，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话题呢，就是由于这个2022年啊冬奥会的到来，应该说呢，在它的刺激下，以怀来为首的这个周边区域的房地产市场呢，应该说得到了一个催生的效益啊，也是量价齐升。那作为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一会儿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冬奥会为京津冀带来的利好以及发展的前景是怎么样的？那么对于楼市会有哪些影响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那么冬奥会利好京津冀的发展，那具体有哪些表现呢？咱们先简单说一下啊。 我觉得冬奥会开完，大家进入到北京时间，大家又开始这个关注。其实冬奥这个题材早就，自从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成功以后，就开始有很多开始关注，有的已经到张家口，特别到崇礼的雪场周边考察项目去选购，也有很多北京的市民在张家口的包括京张铁路的沿线都购买了。这里边有包括从延庆过去到怀来，到这个宣化，到这个张家口市区，一直到崇礼，甚至在这个北京京西北方向上的像怀来啊，甚至这个京西的这个大的板块，其实都受到了这个利好政策的一些带动。那么因为过去呢，我们说大家北京呢是这个往东南方向发展，大家比如买房通州大兴包括这个天津的这个蓟县甚至这个武清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产业更多的往这个方向发展。那么在冬奥会之前，大家在西北方向还关注的不太多因为交通产业发展的还不是很充分。那随着冬奥的这个申办成功，一直到今天我们进入北京的冬奥时间，我想这个西北方向、西北区域的这个产业、交通包括地产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是的，那么北京的携手张家口联合申办冬奥会，正是我国呢正在实施的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一个高度契合了。 对 所以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产业的调整也是非常大交通的基本建设呢也是建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城市的建设管理水平呢也在大大的提高，而且呢这个整个的污染治理环境的保护以及冰雪运动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好，那先是广告时间，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天空多云转晴，午后的最高气温预计可以达到12度左右，天气明显回暖。由于扩散条件不佳，大气的透明度呢整体一般，户外活动的可适当的要进行防护。昼夜呢温差比较大，气温呢是波动起伏，请注意呢增减衣物啊。那么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85%。那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是，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白天的高空受西北气流的影响，地面的受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焦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北京房地产展示交易会组委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新闻发言人郑向东先生。郑先生你好。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因为这个平昌奥运会呢刚刚落下帷幕哈，这个现在呢已经进入了北京时间了，因为我们北京的冬奥会是在2022年，虽然还有四年的时间，大家 都在等着我们拿金牌了。 是。所以在内届当中我们肯定会加紧努力哈。实际上呢这次这个奥运会呢确实是给河北周边啊，就是冬奥会啊，给河北的周边呢带来了很多的契机。 对。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北京的这个冬奥会呢，它的举办哈也带来了大量的投资，特别是社会的投资、基础建设的投资、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些投资哈。所以呢房地产企业也或将调整它的布局，比如说部分的环境企业和张家口发展企业呢将明显的受益。那么冬奥会呢也会将进一步的提升就是京北地区的环保啊旅游业的发展呢、加快北京与张家口的地区的交通互联呐、奥运基础共建呀、等等，也将带动京北地区的旅游地产哈，冰雪产业的地产等等，这些可能也都会发展起来。 对，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爱滑雪的朋友，这个每周末啊，都去这个崇礼，因为那个雪场确实是这个奥运级别的雪场，非常好的。另外，雪期也比较长，我记得去年我们3月份和3月初去的时候还有雪，它在这个这是北京不具备这个自然条件的，因为它在崇礼的这个海拔高度和山区里面嘛。那么张家口大家知道是北京的一个西北的一个大门，是吧？曾经当过这个察哈尔的省会，它的历史地位还是很重要。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这个速度受到影响，这么多年来和北京的这个交通啊、 应这个基础设施啊还是比较落后。 嗯， 那么冬奥会这个除了北京的继续发展之外，实际上是给张家口，特别是京北的沿线、京张的沿线区域带来非常好的一个利好。 嗯， 那么张家口大家知道，我们说实际上它是这个，我们在雾霾的时候一搜，你看到那个地方是唯一在北京周边发绿的城市。 对，这很奇怪哈。因为我也查了一下，这个张家口它位于这个河北省的西北部，刚才您说了它的西北呢与山西啊内蒙古交界，而且东边的是临北京市，而且距离北京的只有200公里。 对， 但是呢你看就这么一个地方的话呢，这个很多什么雾霾等等都打不进去了。 就没有。 嗯， 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它这个自然条件，就是它这是一个风比较大，去过张家口的朋友都知道它是一个这个上风口，所以这个雾霾在那儿可能也存不住。第二个呢，这个它的工业现在相对来说工业和污染性的企业非常少， 非常少， 非常少。因为当时也是保证北京的这个上风上水，包括承德这些区域作为生态环保区，都对这个严格的执行环保的这个产业进入政策。所以现在看这个地区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宜居度假，甚至是夏天避暑冬天滑雪的地方。 嗯 啊，我们知道避暑，其实上大家都知道，一说夏天来了去海边，实际从我个人来说，包括懂行的朋友们来说，避暑你只要往山上走就能避暑，就海拔高了它自然温度就下来。我们像上这个灵山， 嗯， 北京最高的2000多米，那夏天的温度比北京城区要低个7-8度， 嗯， 都得穿大衣啊。 你像咱们属于北京市，什么延庆啊、密云 啊，延庆、海多山， 室内 就 凉快很多， 就要差4-5度呢。 对， 你往山上走就有。那么张家口整体的海拔高度是1000多米， 嗯， 那崇礼就更高，所以它那地方实际上夏天，包括大同啊周边的什么内蒙的金，我们这个跑展会上还能看到大同的组团，看到过。这个乌兰察布、吉宁，他们那个宣传就是我们这儿冬天，我们这儿夏天是不用空调的，空调在我们这儿卖不动。 嗯， 它确实是海拔到了1000多米以上，这个白天还有点热，晚上就非常凉爽。 嗯， 所以张家口应该说是，啊，北京人有了奥运会以后，可能我们大家去那儿休闲度假，这个夏天避暑，冬天玩雪滑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嗯，可以说这个冬奥会呢确实使这个张家口啊、崇礼啊，就是北京周边这些河北的一些地段啊， 嗯， 有他们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发展， 都火了，现在， 真是都火了。其实有些朋友说了，具体到冬奥会的时候张家口能承办什么呀，我是查了一下，说张家口啊，他那儿的一个崇礼县呢将承办啊除了高山速降外的其他雪上项目比赛。 对， 确实那个地方呢真的是非常独特。你像今年冬天的时候北京几乎就没有下雪，当然有些地方可能下了点雪山， 一点点， 一点点，几乎没有下去。但是呢，就是环北京，你像这个张家口等等的地方，真的是下了几场雪。 对，崇礼它那自然的条件，包括山区的一些小气候， 嗯， 我们知道雪就是云来的嘛，它只要云和层达到一定的这个压力和湿度的时候，它就会降。 嗯， 我们还会人工增雪等等，但是这个北京周边的雪场，包括密云的很多大的雪场，都是人工造雪。今年北京一场雪也没有。可是张家口那是有天然的雪的， 是， 嗯，啊，当然它也有人工的增雪，包括造雪增压，保护它的雪场，让它的雪会更好，但大部分是天然的雪。 嗯，所以张家口那边的空气啊气候还是不错的哈， 非常好。嗯， 另外呢就是为了使这个冬奥会哈， 嗯， 能更好的举办，然后这个张家口这个地区呢能够更好的发展哈， 嗯， 比如说一个地方发展的话它的交通一定要先行。 对， 咱们可以看看它的交通网哈，应该说交通网也带动了房地产的效应，对于当地居民的影响呢其实还是挺大的。 对， 嗯， 那个原来我们走，比如在张家口搞过张北音乐节， 嗯， 我们只能走国道，或者高速上又很堵，就一条高速啊到张家口。现在我们在看到这个不断听到消息，一个是京张高铁2019年就要竣工，通车，大概时间就是50分钟到60分钟左右， 嗯， 是吧？这样就大大带动了。还有像这个沿着这个高速公路有多条，我们现在除了这个在修的之外，包括 G7 啊，另外还有修一条高速公路从北京直接到崇礼。 嗯，所以这个交通呢真的是非常便利了哈。 嗯， 我这有一个资料上面说的特别清楚哈，就这个冬奥会呢开展将进一步的促进的京津冀三地的一个交通建设。 嗯， 说据获悉啊，说京张高铁工程正线 共设是八个车站啊，包括像北京北啊、清河呀、沙河呀、平昌啊、怀来、下花园北、宣化北、张家口南，预留这个东花园北站啊。根据现有的策划，怀来、下花园北还有宣化北三个车站呢为新建的车站，那其余呢均为改建车站。那北京北、清河和张家口南将为呢始发站，预计这个线路为2019年，刚才你提到2019年就开通了，而且呢北京至张家口车站呢将这个时间缩短到50分钟啊，至60分钟，就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到 了，就到了。下了班可能这背上雪具，有的提前走点， 对， 都一个小时，你这儿还上着班堵着路上，人家到那儿滑上雪了，可能 是啊，所以非常方便。说另外呢，像这个京张城际铁路啊，未来呢京津冀往来。这个便利性呢是大幅的提升啊，通过这个城市间的距离的缩小，满足了三地居民的跨城消费、经营往来等等需求啊，极大的促进了京津冀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交往与联系啊，使共享资源成为了一个现实。 对，因为北京这边我们知道大家对旅游度假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是吧，春秋我们可以在我们周边，但是比如冬天大家对雪的需求，现在这个冬奥会大概提出来的计划要带动3亿人进入冰雪这个运动， 对， 那么这个潜力非常大。我们看现在大家这个今年的这个北京的冬奥气氛也非常浓，各大公园冰雪的这个活动开展特别多，这个家里边的父母啊都带着孩子去坐冰车啊，有的去学习这个滑冰啊，所以未来这个这一代我们说冰雪运动的这个人口会大大的增加，那么它就需要场地，除了北京周边以外，可能去张家口啊参加这种冰雪运动，成为一个这个旅游度假的好去处。这冬天夏天我们说那边像、这个、 可以避暑啊， 可以避暑，包括这个官厅水库就在怀来这个地方，可以开展其他的一些运动。那么下花园刚才提到，实际上北京很多居民现在都住在那儿，那个地方就怀来离北京最近的一个一站，现在有899这个公交就可以开到那儿去，很多现在已经这个叔叔大这个阿姨已经在那儿买房子的，到北京城里来坐899买了超市什么东西， 然后再回去， 然后坐公交就回去了， 方便哈， 很方便。那公交已经到那儿去，连铁路都不用坐， 对， 他这几分钟就十几分钟就一趟，所以已经同城化了，相当于住在城里一样。那么更远一点呢，可能雪场那边的价格也是非常高了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想刚才主持人说到的，随着交通的改善，随着人流的增加，消费的增加，那么对旅游度假、对养生养老，也我们知道有很多项目在那儿做小镇啦，做养生的一些项目啊，养老的项目非常多。确实这京北是上风上水，这个空气又好，交通现在如果一便利，再加上冬夏两季都有人去，那这个价值就会大大提升起来。 对，我看了一下这个线路啊，像张家口市啊、宣化啊、怀来啊，还有这个延庆、昌平啊、北京市，真是连成一条线了 啊，八站嘛，预计是八站，三个新站。 说到这个房地产啊，好像那边的话呢，现在开发商呢借体育的这种地产来进行转型啊， 打奥运牌嘛，现在 打奥运牌， 打体育牌，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啊。另外，其实从环保方面来讲，刚才您也提到了一点，就是环保共建哈，同住叫做冬奥懒，应该说这个生态改善呢，促进了休闲的旅游、养老、地产的发展，就是那边的那个整体的环保的基础还是不错的。 对，因为这个中央给这个包括承德和这个张家口、河北北部的是个生态涵养区，因为它整个的这个我们北京人的水源啊，潮白河，包括密云水库，包括上边的 官 厅水库的上游，都是从这边过来。 对， 如果那边有这个以前的这些化学工业啊或者什么，那我们整个水就污染。所以中央是给它有严格的环保的限定，不允许做这些产业。那么所以它的基础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力的保护了这个水源和土壤的这个纯洁，和这个生态。那么为以后开展旅游啊，这个生态啊，有机的这些这个农产品啊，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嗯嗯，其实说句真心话，原来啊，这个张家口真的是一个相对比较落后 的、 比较穷困的一个地方啊。当然这回借2022年的冬奥会的举行啊，对它真是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推动和发展。 对，这样就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嗯， 实际上将来发展就是和北京基本上在一个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和市政管理的水平上， 嗯， 包括它的产业布局也纳入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整体规划， 嗯， 和北京一起来发展。 对，当然不仅是这个环保啊这些方面哈，它是非常有优势的，或者它的地域特点有优势啊。 嗯， 另外就是北京和张家口共办这个奥运会哈，冬奥会的话呢，它的区域的经济啊，还有很多的产业呢，也可以说得到了一个腾飞的契机。 对， 嗯， 以这个奥运会作为一个经济的契机，这个我们看很多历史上已经有先例，包括我们北京的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以后。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吧，市政水平包括这个其他这个相关的产业的发展都得到了大幅的整体。 嗯， 那么相信冬奥这个建设的这4年，包括冬奥的举办，甚至冬奥举办之后的奥运的这个后续效应啊，也会给张家口北京包括沿线的这个产业发展， 嗯， 交通人民生活的这个水平改善，包括房地产的这个发展，都会带来非常好的一个促进。 对，其实有些东西啊，真是我们实时看到了这种效果，实实在在哈。 嗯， 比如说从需求效应方面，这个劳动的需求增加了啊，提高了就业的水平。 嗯， 另外呢，生产资料的需求也增加了。 嗯， 还有就是交通啊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需求也增加了，而且还提高了城市的知名度啊。嗯，带动了旅游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 对， 这是从这个需求效应来讲。另外从供给效应来讲呢，也增加了基础设施的供给啊，提高了城市整体产业以及服务水平。另外呢，举办奥运会期间带来的短期可观的收入也是非常大的， 旅游的收入。 嗯，那实际上呢，这个2022年啊，北京张家口迎来了这个冬季奥运会啊，带来的巨大变化实际上是显而易见的。嗯，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您个人觉得哈，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呢，想在张家口附近，因为还有很多什么怀来啊、什么崇礼啊等等，想去置业啊。当然现在呢，在那个当地啊，也有很多的调控措施了，不像原来你随便买了。 对对对，也有调控。嗯，啊，但是可以买一套，是可以的。这个大家开始关注也是正常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还得做做功课。 嗯， 是吧。包括我们4月12号房展会上也有很多张家口的项目和京北的项目，大家可以来看。 嗯， 那么整体来说就是在崇礼那一块的房价已经到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现在大概2万多的、3万的都有了。 嗯， 就是因为它雪场就是那些周围的资源就那么多。 嗯， 那些小镇上啊，冰雪小镇周边的住宅酒店，包括这个酒店式公寓，现在的价格都非常高了。 嗯， 所以如果从投资来说呢，我觉得不一定非得追这个最高的那些。你如果是自己住，那其实刚才我提到了，包括下花园，包括这个宣化，包括张家口市区，是吧？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居住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挨着交通方便，回北京方便，在高速边上啊，或者在高铁站附近呢，那都有投资和购买的价值。 因为它交通呢一便利以后，真的是形成1小时的 一 个生 活 圈了。 一小时生活圈呢，基本上就是同城化。就实际上我们到密云，到这个怀柔，也得花1个小时时间啊。 嗯， 你开车也好，还是包括将来京沈高速通了也好，高铁通了也好，也到密云也得要1个小时。 嗯， 这样到张家口实际上是跟到北京周边的远郊区县是一个概念。 嗯， 通过高铁的这个拉动啊，风雨无阻啊，高铁最大的好处是这个。 对 啊，所以它这个通勤化、同城化已经实现了。那么沿着这条线上的购买是都可以的。 嗯，其实在张家口那边要是置业的话，当然这个2022年的冬奥会啊， 嗯，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噱头啊。 嗯，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挖掘它当地的一些特色和亮点，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很多人买房啊， 嗯， 都是看当地的特色啊。 对， 如果你 一个是特色，一个是配套，你比如你住在那儿，还得周边有没有生活设施啊？ 对， 我出去这个 医院、 教育啊，这个生活设施、娱乐呀，看个电影啊，理个发啊，你不能再叫外卖，那没有人呢。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离市区啊，或者大的居住区，特别是高铁站这个沿线的附近啊，这个是应该好。如果有的， 说离多少你必须得到现场去看一看，有的经常开发商也会做一些这个夸大宣传，我们离高铁站多远多远，实际上你如果要步行或者走还很远的距离，又没有车，那就比较麻烦，除非你开车去。要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是主要靠公共的交通工具，坐高铁啊，坐大巴呀，坐公交啊，那你要实地去看一看，那个小区包括那个周边有没有商场啊，有没有医院啊，有没有这个电影院啊，这个超市啊，这些配套设施如果还什么都没有，那大家要慎重一下。 但是是这样啊，就是有一些配套设施的话，可能在现在啊，它可能不是特别的齐全，因为它有一个建设的过程啊。 对，但你要看它有没有规划啊。 对，看它有没有发展， 有 没有潜力， 规划 这点很重要。 对对对。 因为现在如果假如一切都给你配备全了的话，那它的这个房价肯定不是涨了一星半点儿。 对对对，这有一个时间点的问题。 要勇于去开荒。当然，这个开荒的话呢，一定要是在有发展的情况下你去开荒啊。 对。你不能自己去开这个荒。 对对对，所以呢，你像这回在朋友圈当中，有些人显示啊，特别逗。有一朋友很有意思，他说回家了以后，他对一切都很好，都特别想留下来啊，很舒服。但是当他打开手机的时候，在北京，能够用的一些 APP 都不能用，比如叫餐不能叫，摩拜没有，还有他提了很多的东西都没有。他说没办法，我还是走吧，还是到北京。所以从这点看出来，就是城市的这种配套设施真的是很重要的。 对，现在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因为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这种共享经济啊，包括这个电商啊和生活服务类的，确实发展很快。但是我们在北京觉得好像是司空见惯的事儿哈。 对。 可是呢，你到外地去， 一些地方上发展 或者偏远地方还不一定有。因为它这个这些互联网大佬布局，它也要看一个量。你大城市我用我就能。 对， 我就免费让你用。 你像有些快递，你知道吗？有些快递，它有些地方它都不送。 对呀、人家江浙当时就是最早发展，就是江浙全是这个那免邮的，包邮的嘛。 对。 那外地有的就不包邮，现在当然随着这个发展，也越来越多的包邮了。所以有些地方就是您说的没有那么方便。但是你要看你要的什么，你比如我就要安静清静，我也自己能动手做饭，那我就。宁可少要点这便利，我多要点生态和自由。 但是我跟您说，很多人比如说在北京啊上海这些大 城市用惯了 住惯了以后，他到那些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哈，虽然说是青山绿水的哈，这个非常的宜居，但是他没有这些便利条件的话，他有时候真的一时是难以适应， 不好适应。 对， 你比如说你今天不舒服了，又不想做饭，那在北京很简单，叫个外卖来了。可是你在外地没有，你怎么办？你可能就得浅着糗着，或者得自己这个出去去饭馆里吃个饭。 然后一朋友说我在外面吃一顿饭，然后喝点酒，最后呢我突然就觉得应该找一个代驾，但是呢根本没有， 叫不着， 没有。 也可能是因为春节的过、春节也有， 他们那地方就没有， 对， 没有， 因为他当地的消费习惯和人群没有达到那个量，所以这些服务可能还有一个过程，还没铺到那儿去。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如果大家在张家口想置业的话，哈，当然了，这个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啊，是一个他们发展的一个特别大的契机。 对， 现在看来呢，潜力非常大，哈。但是尽管如此，大家如果在那边周边置业的话，还得要去好好去探究一下啊，做功课。 对， 看它的发展潜力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实地去考察考察。 对， 这是最重要的。 现在他们的这个房价其实涨得也是挺快的。 房价对，已经到，特别是在这个就是崇礼啊，这个房价还是比较高的了。但是在其他一些区域啊，因为这条沿线比较长，200多公里，包括张家口市区，相对北京来说，还是这个有比较大的价格优势的。所以我们在今年的4月12号到15号的时候，也会有包括张家口、承德。这个包括这个淮南，甚至这个西部一些来源来水的一些项目来参加到这儿来。 大家到时候 到时候 了解一下， 欢迎到现场去真正看一看。 是的。 然后跟这个开发商啊、售楼的仔细来询问询问。 没错。 最后呢，自己再如果选好以后，自己再到 现场去看一看。嗯、 其实对于异地置业的话，一定要先弄清就是你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哈、 哎。对对。 比如像刚才呢，节目之前我跟这个郑先生我们俩聊天还说哈，我问哪哪置业什么的，郑先生首先老问我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对，你要什么？到底 你要的是什么？然后再对号入座。 这个、对，因为有人为投资，有人为自住、 嗯， 有人为这个退休以后再住，有人想现在买了就住， 嗯， 有人是刚需，有人是改善， 嗯， 这个目的不一样，他的这个决策、 嗯、 或者说我们给出的参考意见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海南置业，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热点啊，特别想去，但是我一直就对这个问题呢我就是排斥的，因为呢、 嗯、 你想我现在上班，我不可能说的这个老去海南、 嗯、 而且去一次海南那么远，花的机票费那么高，成本那么高， 因为你只有在最贵的时候才有时间去， 对， 只有春节五十一， 所以 我就从来没想过 去 海南置业。另外呢，比如有人说了啊，那个你父母可以去啊养老，可是你说句真心话，像我们这个年龄父母岁数全大了，你让他一个人去海南你根本 不 放心的， 不放心 啊，你又得跟着他去、 嗯、 否则的话呢是不能够 成了负担， 成了负担了、 啊、本来是享受生活，结果当成负担， 对， 这就适得事与愿违了。 对、嗯、所以像海南置业对我来讲就根本就不适合。 所以每咱们就是说跟那个男女谈恋爱找朋友一样，咱们就说什么叫好的，什么适合你的， 对，就是 他穿的衣服和鞋子一样、 就是、 适合你合脚的、 嗯、对， 这就是好的。所以买房子也是这样，异地置业就更是这样、 嗯、 你别看别人买你就觉得是好， 跟着买、啊 哎、 也许不适合你啊。 对对对， 比如说今天我们刚才说了说这个张家口啊、 嗯、 确实由于这个冬奥会哈、啊、对他们的促进真的特别大，但是你要想好、 嗯、 你要跟那边置业的话你到底目的是什么， 对 啊，想清楚以后再去动手哈、啊 嗯、 其实不仅是这个置房置业，其实干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目的性。 对对对，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对， 别要不要人云亦云， 没错、嗯、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于北京房地产展示交易会组委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新闻发言人郑向东先生啊。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四月份啊，这预热、嗯、预告的有点 早着呢、 啊、 早着呢 早着呢，但是大家知道我们 知道这个事儿就行了哈， 到时候会关注。 嗯， 嗯，好了，也特别的感谢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下面的城市文化范儿。 已经结束了，您的新年计划开始了吗？ 每天运动40分钟，让身体轻便起来。 每天看半小时的书，让谈资啊更有内容。 每周做2次海参吃，让家人更健康。 是的，海参是低脂肪高营养的食材，老人孩子都能吃。关键是想购为您推荐的鲜与鲜海参是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海参， 嗯， 而价格呢更是让您一，所以市面上一盒200克的鲜与鲜一级品野生海参每盒是1999元。 对， 今天想购3折团购，花1999订购一盒直接加送2盒，划算到每盒只要666块钱， 嗯， 每根海参才15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等一下，我来算一下， 嗯、 这1999元可以订购3盒600克的淡干海参。 是的， 大约有120多头。 嗯、 要是一周吃2-3次的话呢，至少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 没错， 花下来可不是15块钱嘛。而且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送。记好了，今天是不花钱免费送的，别犹豫， 赶快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对啊，您只要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才能享受到15块钱吃到进口野生海参的机会。 嗯，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花15块钱就能给父母做顿海参小米粥，给孩子做个海参蒸蛋，给爱人做个葱爆海参。总之啊，海参海参海底的人参，全家老少都能吃。 是 4007-106108。